第四十四集，英雄归来。 此时的马法里奥依然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像死了一般。先前的任何连接都已经中断，谁都无法再感受到。泰兰德将马法里奥的头轻轻搁在自己膝盖上，柔软的青草就是他的睡床。 他死了吗？ 不，他不会就这么走了。 他还没散发出死人的气味。 每当考雷斯特拉兹开口说话时，加洛德影哥的脸上都会出现出狐疑的神色。他直到此时也还没有适应与巨龙共处。起初他的这种态度或许会让泰兰德感到十分有趣，但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泰兰德可没有调侃的心情。他本人很快就接受了面前的这条巨龙，尤其是自从他感觉到在考雷斯特拉兹和克拉苏斯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们似乎像是兄弟，甚至是一对双胞胎。一想到双胞胎这个词，泰兰德再次低头看着马法里奥。克拉苏斯在四周踱着步子，他好像比先前健康了不少，而且泰兰德发现当他越是靠近那条巨龙时，身体状况就会改善得越发明显。可惜他的神色依然苍白，因为他跟泰兰德一样为马法里奥担心极了。尽管克拉苏斯在进入神殿之前都没有跟这位暗夜精灵见过面。布洛克斯跪在泰兰德身旁，斧头放置在生死未卜的朋友身边，将头埋进胸口。泰兰德听得出他在吟念着祈祷之词。 那片区域受到了强大魔法力量的冲击，这会让他的梦境形态消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许他还能把神魄重新聚集到一起，但那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请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他究竟有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他至少做到了那一点，但愿那已经足够。 都别再说这种话了。月神艾露恩，请原谅我搅扰您的安眠。我不敢奢望您能让他回到我身边，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他的命运到底如何吧。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带回神殿里去，说不定月神在那里能听得更加清晰。 现身吧，半神，我知道你在那儿。 我现在知道了你的身份，古老的朋友。 附近的树木忽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身影，下半身仿佛一头雄壮的母鹿，上半身长着人类的胸膛和手臂，面容与泰兰德和加洛德影哥颇有几分相似。塞纳留斯握紧双拳，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来。他与克拉苏斯对望了一瞬，然后互相尊敬地颔首致意。塞纳留斯走向怀抱马法里奥的泰兰德，布洛克斯礼貌地让出路来，加洛德影哥则惊愕地张着大嘴站在原地。 艾鲁恩的女儿，你的泪水感动了天穹与大地。 我是为她而哭，她也是您挚爱的生灵。 她是我的孩子，能有像你这样的人把她抱在怀中，真是她的幸事。 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是的，我听见了你在恳求月神艾罗恩的垂怜，无论那些祈祷有没有宣之于口。 但我所有的恳求都没能得到回应。 你真这么认为吗？那我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不明白。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年轻的女祭司。我在翡翠梦境中行走，到处寻找应对这些可怕困境的对策，思考着该怎样应对这些死神的鹰犬。但你们恐怕无法想象， 当我发现在梦境中游荡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有多惊讶。可他当时神志混沌，迷茫无觉，连自己都不认识，更别说能认出我来了。 塞纳留斯说着，将左手摊开，一团翠绿色的光芒从他的掌心升起，向上方漂浮了几寸，像是在确定方位。塞纳留斯起身退后几步，观察着面前的学生。只见那团光芒飘到了马法里奥的额头上，轻轻地钻进了他的皮肉。马法里奥的眼睛倏地张开了。 马法里奥！ 马法里奥恍然听见泰兰德的呼唤，抓住救命绳索似的飞快地抓紧了这个声音，让他将自己拽出麻木的深渊，距离那团令人心安的光亮越来越近。当他睁开眼睛时，果然看见了朝阳下的泰兰德。说来奇怪，阳光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甚至觉得此时的泰兰德明艳过人，美得令他难以置信。他几乎想要脱口把心里话说给他听，这时发现还有其他人在场，于是马法里奥再次把真实的感受藏了起来。他轻轻地碰了碰泰兰德的手，随后朝同伴们点头致意。 那道结界有没有？ 结界消失了。眼下我们遏制了燃烧军团的攻势，暂时将他们控制住了。 那就好。虽然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我的族人仍然会面临毁灭，但这也无法抹杀今夜的战果，至少希望犹存。 我们会与恶魔对抗到底，绝不会让这个世界葬送在他们手上。 我们一定会击败他们。这一点毫无疑问。 会是会，可我们还需要更多帮手，比如龙类的支援。 光有龙类怎么够？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多找些帮手来。我以你为荣，马法里奥，你真是我的得意门生。 谢谢你，导师。 我们要不要即刻返回苏拉玛？ 是的，我们这就回苏拉玛去。 胜利只是暂时的，帮助恶魔闯进这世界的传送门虽已被毁，但它与结界不同，上层精灵们很快就能再造一个出来，到时恐怕会有更多燃烧军团的恶魔杀到这里。 没有人提出异议，他们注视着心爱萨利的方向，一股可怕的邪恶力量已经侵入了他们的土地，必须在那力量掀起腥风血雨之前将它消灭。马法里奥在对抗燃烧军团的第一轮阻击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出于某种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坚信在今后的战争中还要靠他来帮助对抗那些入侵的恶魔，守住这片他所挚爱的卡利姆多大陆。马法里奥只希望当战斗再次打响时，他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否则不仅是卡利姆多，整个世界都将面临覆灭的危险。